艳色彩作廊静之素洒静处夫妾高座而用安处。咁啊，昨晚呢几句经文咧，虽然都读过解过，就未曾咧系呢个啦，由头到尾。家下咧再提一提，简单啊，以呢个五色彩线咧，即系五种颜色嘅彩线作廊，廊即系个袋啊。用呢个五色彩线咧，就织成一个袋，成之即系装装住呢一部药师经，或者净系装住呢个药师咒。咁啊，扫洒净处，即系扫干净。灑咗呢個清淨嘅水，洗乾淨一個地方。嗱，咁個地方就敷設高座啊，即係敷設咧一個高高嘅法座，我嚟做翻一個嘅儀容安處啊，將呢個藥師咒或者藥師經咧，好好地放喺嗰個清潔、乾淨、莊嚴嘅地方。主要就係對呢個法寶咧個尊重以及恭敬啦。咁如果對法寶唔尊重、唔恭敬啦，咁我哋即使咧系念经嘅，亦都未得呢个好处，就由于呢个心咧唔至诚，对呢个法宝唔尊重，即系话咧，我哋想念经、念咒、念佛而得到一个好嘅感应咧，我哋一定要对佛菩萨以及咧法宝咧系尊重，有如是好嘅尊重法宝嘅因啊，先至得到呢个法宝。个法水嘅滋润，我哋身心清净。佢以时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如无量八千天众皆以其所供养守护。嗱，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凡系有佛法嘅地方，都系咧嗰啲诸天护法善神对佢都系拥护，就或者咧嗰啲护法善神咧对呢个法宝咧系尊重。去頂禮呢個法寶，個以時就係正當上來啊！呢個人厭色彩作廊盛尊住呢個藥師法門嗰啲經典，掃灑呢個乾淨嘅地方，就敷設一個高高嘅法座嚟到咧放響呢一部藥師經或者藥師咒，即係有經典所在之處啦。咁啊，如《金剛經》所講啊，藥師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啊，咁就有法，就梗係有佛寶都在內噶啦。咁既然又有佛寶，就又有法寶，因此嗰啲諸天個護法善神固然咧係尊重，係擁護佛法。咁啊，亦都咧佢哋嗰啲護法善神尊重呢個法寶，亦想咧受持呢個佛法。所以話正當呢個時候嘅意思，四大天王就與其具足嗱，四大天王。就是我哋呢個娑婆世界有一個山叫做須彌山，咁啊須彌山咧就係金銀琉璃瑪瑙啊等等啊眾寶之所成。嗱咁啊須彌山咧就有兩層天嘅，最低嗰層叫做四天王天，然後對上呢個山頂咧就叫做係帝釋天。咁啊呢兩層天咧都係依呢個山而住啊。所以譯名叫做地居天，嗱咁啊，再由呢個帝釋天上咧，就依空而住噶啦。其他嗰四層咧，欲界天除咗呢兩層，有四層咧就離開呢個須彌山頂依空而住，所以佢就四空天加四大天王就喺呢個須彌山嘅山腰嚟噶。所謂四就係一個數目，就喺東方就叫做持國天王，南方叫做增長天王。西方叫做廣目天王，北方叫做多聞天王，咁啊個個都有佢呢個宮殿，個個都係主持一方。嗱，咁個所統領嘅咧，一般都係鬼神啦。就例如我哋去到呢個叢林裏邊，第一重殿就叫做四天王殿。咁啊，四天王殿咧，左右兩邊啊，每一邊咧係供養咗兩尊。嗱，咁啊兩邊加埋就四尊啦。你大家注意一下。四尊即四大天王，一共有八隻腳，一個人有兩隻腳，四大天王就八隻腳咧。每一隻腳坐下咧，佢都壓住一類鬼神。咁啊，説明咧佢所管轄、佢所統治嘅好多嗰啲眷屬鬼神，所以加埋四大天王咧，與佢呢個眷屬啊，及如無量百千嘅天眾，除咗四大天王之外啊。 尚有其他無量咁多個天上嗰啲天人，佢話天眾就皆偽其所，就供養守護，皆就通通都去到係供養藥師法門，包括藥師經同埋呢個藥師咒，咁啊供養呢個藥師法門嘅地方咧，係守護、保護呢個法寶，固然係唔可以咧，俾嗰啲邪魔啊、外道去破壞。嗱咁啊，亦都咧，佢哋自己四大天王要佢呢個眷屬啊，由於佢哋一向都係扶持佛法，所以有法寶嘅地方咧，佢哋都係恭敬尊重。保護呢個法寶，亦都得以自己咧係受持恭敬尊重，所以就偽其所就供養，亦都咧係守護。咁啊，世尊若此經寶流行之處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若是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及文微空，當知是處就無復還死，亦復不為諸我鬼神奪其精氣。嗱，咁呢段經文咧就係話。凡是有呢個法寶，即有呢個藥師經所在嘅地方咧，以藥師法嗰種嘅功德加持力故，又或者佢哋呢啲人咧係受持藥師法門，或者念藥師佛嘅名號，乃至到啲人問佢個名啊，咁啊嗰個地方嘅人咧就唔會有呢個橫死，亦都唔會俾嗰啲咧係惡鬼惡神咧對佢呢個健康咧。是有所侵損，是奪其精氣。我說世尊，即是未曾講話之前，文殊師利菩薩首先是尊稱一句世尊，即是佛。他說若此經寶流行之處，若此一本藥師琉璃經，或者是藥師咒，總之是藥師法門的法寶流通所到的地方，即係有能受持，即係有人家咧對此嘅藥師法門咧係受持，亦都包括讀誦。由於有此藥師法門所流通到嘅地方，亦都有眾生受持讀誦啊，依舊修行，就以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同埋佢個本願功德，就是因中所發嘅十二大願呢種啊功德加附之故，就及文嘅名號啊，除咗咧。是念藥師法門受持藥師法門之外，亦都有你眾生單是聞藥師佛的名號而已，以此這個受持或者聞名號的善根功德，當知是處就無復還死。我們應當要知道佛慈悲加倍的力量之故，有藥師法門的地方，那處的人是無復還死，不會有那些發生意外，好似水災啊、風災啊、火災啊呢啲咁樣嘅天災人禍嘅事發生咧，令呢處嘅人咧得到咧唔應該死，佢就死咗去啦，個無復還死，就亦復不為諸惡鬼神就奪其精氣。嗱咁啊，奪其精氣咧，我哋嘅人，如果你係冇遇到嗰啲邪魔妖怪咧，咁啲人就好精神嘅，當然個面嘅氣色亦都好好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親戚朋友噶。咁佢突然間咧，呢一個時候啊，嗰個時候你見到佢咧，好似個面咧冇曬精神，好似咧冇曬呢個光彩潤滑嘅氣息，成個人都好似粗犷鞋殺咁噶，冇嚟神氣咁噶。呢啲咁嘅人咧，就可能遇到嗰啲鬼神咧，係奪咗佢呢個精氣，咁令到佢哋成個人好似冇曬精神。冇曬氣力，呢啲屬於有一部分咧，可能係俾嗰啲惡鬼神啊，遇到嗰啲惡鬼神，亦即是世俗人講話呢個人一個運氣唔係幾好，所以遇到嗰啲惡鬼神咧奪佢呢個精氣，所以令佢咧冇曬精神，個氣力亦都唔係幾好。佢話切耳奪者，嗱咁有藥師法門嘅地方咧，就當然冇呢啲事發生啦。咁啊，假使咁唔好彩，呢一類人咧，有一類人咧，真係遇到嗰啲惡鬼惡神，咁啊，同佢開玩笑啊，奪咗佢呢個精氣，令到呢個人精神又唔好，咁氣息又唔好啊，咁啊，切耳奪者就還得如故啊！若果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或者受持藥師法門咧，以佛嘅名號功德莊嚴。 如同若施法门的慈悲加比力之故呢，就还得如故，即是得到呢同原来一样，他被那些鬼神夺了他的精气呢，一切得以复原。那么既然还得如故，精神气力都不会差了，所以若身若心都得到安乐，或身心就安乐。个佛告万殊室利，是如是如是，就是如语所说。嗱，咁呢几句经文咧，就系佛陀嚟嘅引证，系证明啊个佛告万殊室利嗰个上来嗰啲经文咧，就系、是、万殊室利文殊菩萨同佛讲嘅。咁啊，佛听咗之后咧，就同万殊室利菩萨讲啦，佢如是，即系对啦。对啦，就是你所讲的啦，是没错。凡是有此药师法门所在之处啊，如果有人家能够受持读诵，或者呢单是闻药师佛的名号啊，那么那个地方呢就不会有这个横死天灾人祸发生，亦都不会被这个恶鬼神呢夺他的精气，即使被夺啊，都还得如果身心安乐。咁你所講嘅咧係對嘅，唔會錯嘅喎。如是就係如是啊，如是即係對咁樣解，冇錯咁樣解，即係你講得咧係冇錯冇錯。咁啊，相讚如是，即係相讚話冇錯冇錯，唔係話淨係一句，乃係咧兩句如是如是，即係兩句咧係話唔錯唔錯，係對嘅係對嘅，就表示咧受持藥師法門所得嘅好處。真正是如此，如文殊师利菩萨刚才所说，个万殊室利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比世诸若是琉璃光如来者，地应先造立比佛形象，敷清净座，宜安处之。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以种种铜花庄严其处，七日七夜受八分斋戒，食清净食早肉香洁，着清净衣，应生无垢毒心，无我害心，一切有情喜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嗱，咁啊，向下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教我哋啊，受持药师法门嘅人。咁啊，點樣咧去受持法？用啲乜嘢嘅形式啊？萬殊室利，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佢話如果有一類清淨信心嘅男子女人，加個善字咧，就呢一類嘅男子女人咧，既然有呢個清淨信心，唔單話信啊，個心都好清淨。并无杂念，是信得很切，所以叫做正信啦。咁啊，既有正信啦，咁呢一类嘅男子就可以叫做善男子，呢一类嘅女人就叫做善女人。等就等于其他，或者呢正信呢方面呢冇咁十足，得几成，又或者呢仲比正信嘅重要嘅程度高啲，所以等呢个等字咧就系其他一切啦。可能咧係程度高啲，可能咧程度咧冇咁高。總之咧，任何其他一切一切，如若施法門有緣嘅眾生，個欲供養俾世尊若施琉璃光如來者，即係佢想咧啊供養，咁啊俾世尊若施琉璃光如來，就應先就做立比佛形象啊！嗱，我哋一切一切。以佛呢就是为最尊，做任何一种的法会法事，首先呢就是供养佛，首先呢就是顶礼佛，尊重佛，佛先就是最高。那么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虽然呢佛不在世了，已经去世了，我们只是顶礼佛像，但我们的心呢就不要当它是佛像，我们顶礼佛恭敬佛、供养佛嗰阵时咧，我哋应该要作观，要观想我哋所供养顶礼嘅，虽然系佛像，系泥雕木造，或者用纸画画咁啊画出嚟，总之系真真正正十足嘅某一尊嘅佛像，或者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或者系药师佛，乃至任何一尊佛啊， 你掃到佢出嚟，挖到佢出嚟供養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好當佢咧係佛像，我哋要當佢咧係真正係佛。我哋頂禮佢嗰陣時咧，我哋就頂禮真正佛係企喺我面前。我供養佢嘅時候，我就供養咧係真正佛咧喺我自己嘅面前。嗱，呢啲完全咧係教我哋修觀，我哋亦都由呢個修觀嗰種嘅力量啊，可以將我哋呢個生生滅滅、分分裂裂嘅妄想心咧，由呢個觀想力量嘅心靜下嚟，可以將呢啲咁嘅生滅妄想咧係壓服而不起。呢啲都係屬於我哋咧。供佛頂禮佛嘅時候咧，唔好當佢佛像，係當佢真佛咁樣供養。我哋有一份咁嘅真心嚟到供養佛，就得一份嘅善心。供養十足百份，我哋就有十足百份嘅功德嘅善根啦。所以呢一點咧，我哋拜佛咧，唔好就咁咧，啊叩個頭落個定檔，好似粥米咁啦，馬上就起身啦，咁就變咗咧係禮牌嘅形式。完全對佛寶呢係冇呢個尊重恭敬之心啊！你所得嘅福係有，凡係頂禮佛都係有你嘅善根，有你嘅福力能消你嘅業障，但係所得嘅呢就唔多啦。如果我哋加以頂禮佛像嗰陣時，係當係真真正正我哋觀想係真真正正佛喺我面前，我尊重佢，我恭敬佢，我頂禮佢，咁你所得嘅福、所得嘅善根咧，係不可思議嘅，即係話明以照得啊！我哋頂禮萬德洪明嘅佛像咧，咪所得嘅福德啊、善根啊、智慧啊，係不可思議嘅。所以呢一點咧，大家以後頂禮佛嗰陣時咧，就應該要作如是觀。所以話咧，我哋想供養比丘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嘅人啊！咁啊點呢？所以應該就先做立俾佛嘅形象，就敷清淨座而安處之，就係敷設一個清淨嘅法座嚟到咧，係安處佢安置嗰啲佛像。嗱咁啊，通常啊，我哋修藥師法門，供養藥師佛做藥師佛嘅形象咧，就唔係話做一尊嘅。就是做七尊藥師如來。咁就因為呢，除咗呢一部藥師經之外呢，另外有一部，究竟係邊一個翻譯嘅呢，突然間講我又唔記得啦，又有一本呢叫做七佛功德經。咁七尊呢都係藥師佛嘅，所以我哋收藥師法門呢，一係就唔供養，如果供養要做嘅話呢，就要做七尊，所以就應先做立俾佛形象，就敷清淨座而安處之，就是做七尊咁多，就散種種花，燒種種香。散種種花就是供養佛的地方，我們散開很多種種，不是一樣很多種，或者三四種，或者五六種，是當時出產，當時有得買回來供養佛的現時的時花，就燒種種香，包括好似沉水香啊、檀香啊、其他種種嘅香，就是以種種同花就莊嚴其處啊。咁既然我哋供養七尊藥師佛啦，咁當然咧，你做種種唔同顏色嘅呢五色嘅線啊，種種顏色嘅銅啊，同埋花啊，我講個銅就係圓形嘅，花就係扁嘅，咁啊喺呢個銅花個外表上咧。寫或者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號有得，或者讚歎藥師佛的偈語有得，或者其他種種的修想是佛的法語亦得，都是寫於這個銅花寶蓋之上，就莊嚴其處啊。咁即係話 decoration 啦，咁盡量將嗰個地方咧，咁供養得好莊嚴，令到嚟頂禮的人咧，未頂禮之前啊，已經一睇呢個壇場個佈置啊，都已經係好莊嚴，已經係生起呢個尊重心，然後先至咧佢頂禮咧更加來得肯切，供養亦都更加來得至誠。 咁啊，即系话忏悔业障，亦都忏悔多啲所得嘅善根福德啦。咁啊，亦都不可思议啦。各位以种种嘅同花庄严其处，咁啊，坛场庄严好啦。咁啊，应该要守持啲乜嘢嘅法门啦？各位七日七夜受百分斋戒。嗱，咁呢啲文字好顯淺啦，百分齋都講過，唔使再重複噶啦。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唔好話講六日六夜，咁啊又唔講話八日八夜，咁啊偏偏就呢個六與八之中間啊來個七日七夜咧？因為一向做佛事咧，通常都係以七日為一期嘅，好似我哋打禪七，話明個禪七啦。咁啊七日啦，或者念佛七，都话明啊念佛七啦，七日啦，咁啊当然咧就以七日七夜为基本啦，就是、因为从呢个佛法嚟讲咧，一般啊有啲人咁样讲啦，当然我都系学翻嚟听翻嚟嘅，佢话八识之中咧能够执着呢个我见，最厉害嘅就系第七末罗识，咁啊即系我哋凡系做任何一种嘅法会。修任何一種的法事，禮忏又好，念佛又好，參禅打坐也好，就是以七日為一期，欲想在這個七日之中，我們功夫有所精進，就將一向執着我見這個第七末羅識，將它消滅，所以稱為它叫打七，就是以七日為一期，所以他們七日七夜做咩？係受持八分齋戒，即係前個五條：唔殺生、唔偷渡、唔淫、唔妄語、唔飲酒，就係受呢個五戒。咁啊，再加上呢個第六條：唔好帶呢個香花蔓，唔好有呢個香油塗身。咁啊，第八條咧就係屬於啊，唔好去唱歌、跳舞、睇戲。今日嘅名詞就唔好去卡拉 OK 啦。咁啊，再加上咧。第九條就是過午不食，咁前個八種加埋呢個過午不食咧，合埋佢就百分齋戒，應該係九啫。佢就講八咧，因為有啲地方咧就係將第六唔好香油塗身，唔好打扮，加埋呢個唔好呢個啊唱歌啊跳舞啊卡拉 OK 咧，咁啊將呢個兩條咧就合埋一條。所以變成咧就係得八條就百分齋戒啦，就食清淨食。嗱，呢個食清淨食咧，可以話咧係過午不食，即係不非時食。要過午不食就名為叫做齋。咁啊，過午不食名為齋，呢種嘅食咧就叫做清淨食，心無雜念啊，係守持呢個過午不非時食戒，係功德係不可思議嘅。所以我常常啲講啊，無論邊一個人，佢做唔到過午不食，咁係自己嘅業障啦。咁啊，對於呢個過午不食嘅人咧，我哋只有尊重，只有恭敬，在任何場合都應該咧要請佢食先啦。因為時間一過咧，對佢啲所持呢條戒啊係有所抵觸，所以我哋一定咧要尊重呢個過午不食嘅人。如果咧呢個時間稍為有所偏差要過啦，我哋應該請佢食先啦。咁呢種咧叫做食清淨食，嗱咁啊，即使唔係講過午不食咧，即係話我哋係食素，因為百分齋戒咧，通常嚟講就係嗰啲在家嘅信徒，佢想學一日咧過呢個出家人嘅生活，咁啊因此咧就叫做齋，前嗰幾條就叫做戒啊，合埋叫做百分齋戒。咁因為佢有齋啊，就佢哋食呢個清淨食，絕對冇呢個薰香，亦都冇呢個蒜頭啊、韭菜啊之類個五辛菜，就明為佢哋食清淨食啦。早浴香潔，早就係沖涼，早浴即係沖涼，香潔咧就係你沖咗涼之後個身啊冇咗呢個臭味之氣，尤其是熱天，咁啊既無臭味之氣啦，就可以講話又清潔。就帶有咧呢個自然呢個人生嘅香氣，所以話早浴香潔，就著清淨衣。嗱，呢個清淨衣咧就唔一定係要新嘅。咁如果呢個人冇錢啊，咁啊點？豈不是話唔使受百關齋戒？唔係，就係話清淨咧，我哋經過洗過， 整整齐齐，即使系补嘅、破嘅、烂嘅、旧嘅，唔系问题。总之我哋咧做呢啲法事嘅时候啊，做任何一种法事，我哋将嗰啲旧衣服、破烂嘅刀啊，洗得干干净净，冇呢个臭味之气咧，就名为佢哋清净衣啦。系着呢个清净嘅衣服嘅应生就无垢俗心。咁应生就应当要生起呢个无垢染、无污浊嘅心，就依上来嗰段文字所讲啊。我哋供养佛像，在呢个佛像之前嘅左右上下，咁啊生种种花，以供咧烧种种香，以呢个种种同花宝盖庄严呢个坛场。七日七夜受持百份斋戒，又唔食呢个荤腥，食呢个清净食，就系、是、受持药师法门之前呢，亦都咧系沐浴，令到呢个身体香洁，又着呢个清清净净干净嘅衣服啦。咁啊，如是咁如法咁样咧，去受持呢个药师法门，当然系心地清净，系无有呢个垢染。如同污浊，我话应生呢个无垢浊心，系如刚才上文所讲呢一种如法嘅行持，如法嘅动作，就无恼害心啊！我哋既然受持药师法门，稍为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唔会应该咧对众生有所恼害，或者咧亲恨一切众生，或者系损害一切众生啦。我话无呢个恼害心。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我哋既然呢受持呢个药师法门，如上所讲种种嘅庄严恭敬如幻啊，冇呢个垢浊心，冇呢个恼害心，所以一切有情起一种利益安乐心，即系要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咁啊即系凡系大乘佛法就要发菩提心，自度就兼道人，所以我哋稍微读下呢个《维摩经》啊，全部成部《维摩经》嘅精华所在，显示菩萨道，显示破斥嗰啲小乘人，话佢招牙败种、沉空寂寂、宝果不前，鼓励佢哋要发菩提心，要度众生。那咁其中就有两句话，佢为诸众生作不请友啊。咁我为众生咧作呢个不请嘅朋友，唔使佢请佢度佢，你总之见到嗰啲众生咧，你生起一个慈悲心，生起一个同情心啊，要度呢个苦恼嘅众生，咁就真正嘅行大乘嘅菩萨道啦。所以《维摩经》啊，系鼓励嗰啲小乘人发菩提心。其中呢两句经文咧，就可以讲咧系将全部《维摩经》嘅度众生呢个精华咧讲出嚟。要为之众生作不请有啦，你话系唔系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呢？嗱，咁下边咧慈悲喜舍呢四个字咧，就系、是、用呢四种法门啊，去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唔好损害呢个众生。嗱，慈通常讲就系与众生嘅乐，悲就系拔众生嘅痛苦。如果遇咗众生的乐，当然他就没有痛苦啦。拔了他的痛苦，当然他就得到这个无常的妙法乐啦。所以慈悲两个字呢，在一般情况之下就是连带来讲的。好像观音菩萨称为他的大慈大悲，就是观音菩萨呢沉声救苦，普门示现啦，就是拔众生的苦，当然就顺便呢离苦就是与众生的乐，咁就慈悲啦。那喜呢就生一个欢喜心，凡是见到众生拔了他的痛苦，与了他这个妙法乐，就应该呢就生一种呢喜苦之心，亦都可以讲呢点样生个欢喜心呢，咁就见到众生有痛苦，我哋生了一种呢欢喜的心与他的快乐，那么叫做喜，那个慈悲喜了。那舍呢就是舍离这个我见，舍离这个执着，我们行菩萨道那件事，终日度众生，不见有众生可度，终日为众生说法， 不見有法門可說，咁啊捨離呢個我見，咁就叫做平等之心啊！就係話既無我見啦，我哋咧我見捨除，就以呢個平等之心咧，係愛護眾生，平等之心咧與眾生嘅樂，拔眾生嘅痛苦，咁就叫合埋，就四無量心啊，係慈悲喜捨，以呢個平等之心咧。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所以这个慈悲喜舍这四个字呢，亦都是六道万行之一来的，亦都是菩萨行菩萨道呢，属于一种呢妙法来的。如果菩萨没有了你的慈悲喜舍之心，你又点度众生呢？所以这四种叫做无量心，无论慈啊、悲啊、喜啊、舍呢，都无有限量，没有个界限，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總之咧，邊處有眾生，我哋就去邊度度佢。好似佛在世嘅時候，有緣嘅眾生咧，佛都度佢。又孔子儒家個孔夫子所謂有教就無類啊。總之你肯來，老夫子就教你，唔分種類，無論你貧富貴賤、瘦小窮通，總之你來，孔老夫子就慈悲啊，平等來就教佢到呢個仁義禮智信，教佢哋咧。修呢个三光啊、四维啊，呢啲咁样咧道德礼仪之法，咁呢就叫做系慈悲即系平等之心啦。鼓乐歌赞，咁啊鼓就系我哋赞佛嗰阵时或者念佛嗰阵时有啲法器嘅，鼓系其中之一种，乐就系音乐啦，包括咩当子啊、引庆啊、小木鱼啊、大木鱼啊、未来敲个大庆啊，诸如此类，属于呢个乐器。歌呢就是屬於念佛偈，或者念佛，或者唱香讚，或者今日唱三寶歌，這些就屬於呢用這個歌呢來到讚歎佛，這樣叫做歌讚。在歌讚佛的時候啊，一定有這個鼓樂的法器呢是伴和，那合埋叫做鼓樂歌讚。但是又繞佛像，那即是繞佛啊。咁啊，點樣佢哋又繞咧？嗱，我哋通常繞佛咧，大家都知唔使我講噶啦。如果嚴格嚟講咧，應該係左繞嘅喎。咁啊，但係由於咧佢係向住呢個右邊嗰時咁啊翻落嚟，所以咧我哋起腳嗰陣時咧，好似係喺左手嗰邊起程。但實際上咧，佢氹氹圈喺個佛殿咁樣繞一行一行嗰啲拜佛嗰啲蒲團啊，咁嚟繞咧，都係始終都係繞過呢個右邊嘅，所以稱為佢哋右繞入佛像。佛像就是在中間，我們呢繞著這個佛像來到呢是念佛，那稱為他們又繞佛像。那佛應念比原來本願功德，就是讀誦此經，就是思維其意啊。那亦都呢除了我們鼓樂歌讚又繞佛像之外呢，佛寺還應該呢是念比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本願功德。本願呢就是他根本因中行菩薩道的時候呢所發的十二種大願，那就叫做本願，即是根本的願是因中所發的願，就不是說成佛之後呢為道眾生的才發這個十二大願。成佛之後呢是火候起大願道眾生，是不會離開他最先呢行菩薩道的時候的基本大願，所以就稱為他們如來本願的功德。讀誦此經就是讀，對本就叫做讀，背誦即是不用看經你都可以過背，那就叫做誦。今天讀誦此經呢，無論對著個經本讀或者蓋埋個經本呢，你可以過背，那就誦此經呢，就是指此個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思维就其意啊！我哋读经系一件事，我哋要思维个中嘅妙理，又另外一件事，即系两件事。如果我哋单系读经，咁如果你唔思维咧，咁究竟啊，无论边一部经都有佢重要嘅意思噶。咁究竟呢部经里边系讲啲乜嘢啊？怎樣教我們修持啊？我們應該是怎樣的學習依教奉行啊？那如果你只是誦經，你不思維經中所包含 種種的微妙的道理啊，我們又怎樣可以思維收集呢？所以讀誦此經之後啊，我們就跟著要思維此一部經所講的甚深的妙理。我說讀誦此經就是思維其義啦。的演說就開示，開示呢，開就是打開，示就是指示，就好像這個屋企裏面呢，咁好多寶物，好多寶貝，但由於呢個道門閂咗，亦都裏面嘅人冇開門話俾你聽裏面有寶，我哋外面去嘅人呢，根本亦都由於個門關閉咗入唔到去，根本就唔知裏面有啲乜嘢個寶物。家話開呢，打開咗，事就指示話俾你聽，咁呢個門打開咗啦，裏面嘅人話俾你聽，你入嚟嗱。左边手就有啲咩咩宝，嚟右边手有啲咩咩宝，咁就指示话俾你听啦，你咪先就可以攞去受用咯。嗱，佛法亦复如是啊！由于众生多生多劫以来迷真起妄，咁啊俾嗰啲无明黑暗烦恼啊，障住我哋自己呢个本有真性，我哋自己本有个家珍圣财法宝咧。都不能够拿出来受用。那么家下有一类人，如上所讲，那么这一类的众生他有慈悲心，就念比如来本愿功德读诵此经之后，他自己思维其义，了解过中的道理，他就为众生是敷扬演说，开始此个药师经过中的妙理，咁令你得到咧明白《药师经》里面所讲咁无上甚深微妙法宝，因此就得以咧系受持，佢话随所拗求啦。即系你受持药师法门，你有啲乜嘢喜欢咧？咁你有啲咩目的咧？你究竟想点样得到咩好处咧？佢话随所拗求，随你所喜欢。都是令你得到呢欢欢喜喜咁求到，佢话随所拗求，向下就解释求乜嘢，佢一切皆随你所求都能够呢满你个心愿。向下就讲求啲咩，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咁呢次有几种求，我哋最紧要明白一点，呢几种求呢可以讲世间人啊都系鍾意嘅。可以讲除非他是痴线神经的，如果不是呢，没有一个人呢散手拧头的，是人的喜欢的。那为什么在这么多样喜欢之中，他不讲求富饶行先，或者求官位行先，或者求男女行先，偏偏在这个求长寿得长寿排第一呢？那这一点呢，大家就要看经诵经研究经典，又要明白各种道理。向下你有钱即是富饶，即是有钱啦，你又有官位啦，或者好似香港嘛，你系乜嘢师乜嘢师啦，系嘛，咁啊高官厚禄咯。嗱，或者冇男女得男女，我哋问题在于咩？如果你冇长寿，你系短命，你命都冇啦，生命都冇啦，你点样求富饶？求到富饶都轮到你使啦。你怎样求官位呢？那么求到官位你都不可以登场啦。你又怎样求男女呢？命都没了，何来男女？所以这么多样求之中呢，所以我们明白一点，首先就要求长寿。你有了这个寿命，不要说太长，那么七八十岁就挺好啦。你人有七八十岁的寿命，向下那些求富饶、求官位、求男女，你可以求到，不但求到啊，仲可由于你个寿命长，有七老八十咁长命啊，以下一切你仲可以唔单求到，仲可以享受。所以第一咧就求长寿，就得长寿。嗱咁啊，得长寿之因果咧，最紧要就系食素、与共啦，系戒杀放生。众生嘅业障最重嘅，就是不肯食素，是食肉，是殺生，跟眾生結下那些這樣的冤冤恨恨呢，真的用電腦都計不清那麼嚴重。 咁啊，在经上讲个杀生之罪啊，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后世为人都得两种果报，一种系多病，二者系短命。所以我哋凡系见到任何一个亲朋戚友，佢又多病又短命嘅咧，就唔使问阿贵啦。咁啊，肯定咧佢畜生啊，包括今生咧，佢唔肯食素，佢要食肉，食肉紧要杀生啦。唔杀生唔害命，又何来肉食呢？既然你生生世世都系杀生害命啊，所以你今世你又何来长寿啊？你又点得到系冇病呢？故此呢个求长寿得长寿，从因果嚟讲咧，当然呢个人系畜生啊，乃至今生啊，常常放生呢、这个系最好嘅。凡系一个信佛嘅人。你能够常常放生呢，不单说你得长寿啊，不会短命啊，你就往生西方净土呢都有你份啦。弥陀经讲的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即是说要多善根多福德的因缘才就可以往生彼西方极乐国啦。那么现在什么叫做多善根多福德的因缘呢？我哋除咗念佛为正行，我哋助行咧帮助我哋呢句佛号嘅咧，最好就系戒杀放生。戒杀放生就系属于呢个多善根、多福德嘅因缘。我哋戒杀就属于呢个慈悲啊，唔杀害呢个众生。我哋放生就系与呢个众生就结呢个善缘，直接就忏悔。多生多世啊，杀害众生嗰种嘅罪业。如果我哋杀害众生太多，罪业太重，等于好多绳都绑住我哋，我哋都解唔开呢啲绳啊，冇咗自由。事实上话点样去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嘅地方呢？咁啊，所以话多善根、多福德因缘，念佛就为正行，助缘咧就系最好咧，就戒杀放生啦。我哋戒杀就长养我哋嘅慈悲心，我哋放生就可以解除多生多世啊杀生食肉嗰种嘅冤冤恨恨。我哋能够做到呢一点，戒杀长慈悲，放生就解呢个冤恨啊，就系念佛求生净土咧，系最多嘅善根，系最多嘅福德，以此多善根福德嘅因缘。是资助啊扶持念阿弥陀佛的正行，咁你临命终时咧，肯定就得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以金台系随手接引我哋啊，系往生西方净土啦。佢话求长寿系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亦都系世人中意嘅。边个唔想富贵啊？边个唔想发达？边个唔想有钱？但你想有钱不是说你想就得的，又是讲因果，你畜生乃至今生常行布施，你如果肯布施的话，以此就为因，那你生生世就得到是大富，即是富饶就是多，这样解亦都说那些富钱围绕住你，你想不要都不得，那些钱呢，那些银子啊，那些铜钱啊，那些大银啊，好像有脚的，你想不，我认为够了都不得，是有脚的，你不要那些走来你那里的，这些就叫做求富饶得富饶，就是我们常常要行这个布施一番。求官位得官位是人家想做高官，做到的官有财地有势地有威嘛，你想做高官是统领大家呢，你在因地中就要为大众服务。所以我们当年在禅堂当月众的时候，那些班首师傅讲开始，他都说你若想千人头上过，你就一定要万人脚下行，不是说要你真的趴低在一万个人的脚下面行，不是这样，即是说你要低心下气，要客客气气，老老实实为一万个人服务，令到呢一万个人咧，由于你为佢服务啊，身心都舒畅安乐， 你种下如是呢个善因啊，与大众结到呢种咁嘅缘咧，咁啊有朝一日机会到啦，你先就可以做一千个人嘅头上过啊，即系一千个人面前咧，你高过佢哋，即系你可以管一千个人。要万人脚下行嗰种嘅善因，先就可以管一千个人，做一千个人嘅首领。所以我哋如果想高人一等，你真系要为大众服务啊！千万都唔好连精学懒，唔好去到个佛堂嘅地方咧，人哋个个做嘢，你就翘埋只手，好似做好似大老板总指挥咁样，唔好啊！唔系话你啦吓，我哋占咗便宜啦，我都唔使做，你哋做啊，我指手画脚啫嘛。你唔好就咁嘅态度，有咁嘅心，你咁嘅态度，咁嘅心咧，你已经选咗好多科。你永远都唔可以高人一等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啦吓，你尽量最低嗰啲，我话俾你听，我喺夏威夷住咗廿几年，其实讲到好听啲咧，我系主持，咁亦系永远董事，可以讲话我话一咧都冇人敢话二噶啦。但系我系咪真系好似坐住唔使做嘢咧？唔系，做完法会，人人走晒啦。我要帮佢洗厕所，洗干净嘅厕所，等佢下次来到咧，唔好臭熏熏。啊，洗完厕所就喷嗰啲香，嗰啲清香，嗰啲香结剂系嘛，好似喷雾咁喷咗之后咧，等嗰个洗手间咧，唔好有一半咧系冤冤臭臭嘅气。嗱，咁啊，发威之前，虽然煮斋就唔使我煮嘅，我要去买斋料，好似咩黄牛白几多磅啊，咁啊豆腐就几多磅啊。乜嘢草菇又几多磅啊？我要同佢买，买翻嚟放去厨房，佢哋做就唔关我事啦。嗱，咁啊做完之后咧，虽然唔使我洗碗，起码我执翻啲台啊，打扫翻个地方干净啊，洗厕所啊，呢啲咧我可以讲啦，我做咗24年，我从来未后悔过。我唔会话我系个法师，我系个主持，系个董事之一。我同你做呢啲嘢，我冇咁嘅心。就是呢，我哋希望要多同啲众生结缘，要为众生服务。你为众生服务得好，结咗咁多个缘呢，你他朝他世啊，你就可以做呢个众人嘅首领，可以领导大众。所以呢一点呢亦都好重要啊。所以你求官位得官位呢，你未曾有官位之前，你要为大众服务啊。好似我南华紫绸界，我个五师傅就叫做维恩师，佢系维字派嘅，同我一样。咁佢话传伟啊，你而家嚟受戒，你要结下缘，我做乜嘢？五师傅，佢话你每日咧朝头早过咗堂，你就揸个扫把，整个南华紫实扫一圈。南华紫唔系死，真系扫一圈，你起码三个钟头都扫唔掉噶。咁我就结果啦，就算我入咗戒堂受戒。人哋咧，引力师傅教佢哋学规矩，我都只有每人啦吓，都揸个扫把啦，系扫一个圈。嗱，咁呢啲啊，唔系话佢对我咧，好似系刻薄、揾笨咧，日日都唔见我，唔系，佢就俾啲机会你咧，系求多啲福，同大众多啲结缘。所以我哋咧明白呢一啲，你想做呢个官位，系高人一级管理人，你因中咧。就要多为大众服务，令大众呢在在处处都觉得呢是舒舒服服。你种下咁嘅善因呢，将来你就有机会呢求官位得官位啦。那求男女得男女，呢个亦都系讲因果。我哋多生多世呢，要同众生多结缘，你就会有男女。如果你唔同众生结缘呢，求男你就未必有男，求女你就未必有女。如果你同啲众生多结啲善缘，所以我哋话咧，最紧要结缘啊，千万就唔好结冤。呢、这个冤一结咧，生生世世啊，好似一条绳咁样绑住，大家都唔得解开啊！生生世世都俾呢个业障牵住，俾呢个冤恨咧缠住。我哋要多结啲善缘。如果你多结啲善缘咧，你求男女得男女，包括你冇人做事，你想人家帮你做事，你动个念头有噶啦。所以呢啲咧都系属于啊 我哋咧修咁嘅因，会有咁嘅果，就系、是、咧其中之一种法门，就系、是、受持药师如来。因为药师十二大愿啊，大体上咧都系为众生服务，都系愿一切众生咧得到呢个现生嘅快乐。咁我哋修药师法门，学药师佛嘅十二大愿一样，都系同众生结缘。愿一切众生呢是现世得到这个无上的妙法乐，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人生之中啊，同众生多结缘，我们就生生世世呢就不怕孤独了，就不怕说做起一件事来呢是没有人帮手。所以这些这样都是受持药师法门所得到的好处。各位若复有人就忽得恶梦，见诸就恶相，或怪鸟就来就，或于住处八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之具恭敬供养，俾世尊若是琉璃光如来者，恶梦恶相诸不吉祥，就皆悉隐昧，就不能就为患啊！嗱，咁啊，承接上文，受持药师法门。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求富饶得富饶，求男女得男女之外呢，咁呢一段经文就係讲呀，我哋受持药师法门可以解除一切嘅所谓灾难，包括呢种种嘅恶相。嗰个药铺有人忽得就恶梦呀，佢得到夜晚呢係发梦，但是发这些梦呢就不是一个好梦、哦、虽然发梦都是假的啦，但是假之中都发个好梦都好过发个恶梦啦、啊。好像我发梦中到六合彩、哦、这一期有三千万啦、啊。虽然你瞓醒觉呢依然是一个穷光蛋，快啲佢上班，不上班被人炒鱿鱼连饭都冇得开的、啊。你发梦发到三千万呢，就当时好欢喜，头奖独得。可是呢你醒来乜嘢都冇，仍然係个穷光蛋啊。虽然係咁，个心都欢喜一下，起码唔使心惊胆震啊。但係佢忽得恶梦呢，就佢发嗰啲梦呢好恐怖嘅，令你心惊胆震叫做恶梦。咁点样恶梦法呢？下面就解释下，佢见诸恶相，见到呢喺呢个梦见到呢嗰啲凶恶嘅相，或者人哋睁大啲眼啊，或者嗰啲鬼鬼怪怪露起嗰啲牙齿啊，个面又黑啊，令你睇到都好惊嘅。好似或者佢又想食你啊，吞咗你啊，你要走避或者走避唔切，俾佢食咗啊，呢啲都系一种恶相，总之令你心惊胆震，系唔开心嘅。咁就叫做见诸恶相，就话怪鸟就来，就怪鸟咧嗰啲奇怪嘅象啊。奇怪的飞鸟啊，嚟啄你，嚟咬你，嚟找你，咁啊，亦都系令你咧要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嘛，好惊慌，好恐怖嘅个恶怪鸟来作，就或于住处，就百怪出现啊，或者响你住嘅地方，咁啊，即使唔系发梦，梦到啲恶相，但或者响你住嘅地方咧，系百怪出现，总之嗰啲古灵精怪咧，咁啊，令到你咧听到见到嘅心惊嘅。或者无缘无故有一种怪的音声，你一个人坐在屋企真的呢快点要走，惊到这些都是八怪出现，令你住得不舒服，或者见到种种其他那些亦是令你心惊胆震的事事物物，就八怪出现了。既然这个人又得到恶梦见诸恶相，或者有怪鸟来袭，是或于住处百怪出现，嗱呢啲从呢个世俗讲咧，就话呢个人当衰啦，当黑啦。但系从佛法嚟讲咧，如果呢种人遇到咁嘅情形啊，当年就系讲佢呢个业障重，亦都系呢个冤恨太深啦，所以种种嗰啲唔正常、唔好嘅恶相啊、怪物嘅出现，系扰乱你呢个心情。令你呢个精神呢是分裂，或者呢是鬼紧张，都是对你健康呢是有所损害的。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形出现， 咁啊，点样将佢化解呢？佢话此人就系呢一个得恶梦，见诸恶相，或怪鸟来袭，或依住住百怪出现，见到呢啲咁样恶相嗰一个人啊，若以众妙之具，若果佢肯用众即系多咁解，好多微妙值钱嘅资生之具，即系金银珠宝啊，种种呢个贵重嘅物件，做乜呢？就恭敬供养，嚟好恭敬咁嚟到供养。所以呢啲咁嘅经文咧，佛经啊，嗰啲经文咧，唔单文字优美，确实呢个礼貌啊非常好嘅。我哋供养唔系话就咩，我摆住咁啊算啦。其实我哋有一种恭敬心啊，唔可以咧供养就算啦，冇种恭敬心。好似嗰啲飲食供养，你一定要煮熟。点解呢？即系话你自己都唔食嘅生嘅嘢，咁你系点样我嚟供佛呢？一定凡系供养佛嗰啲飲食呢，要自己都食嘅，亦都有嗰啲味道系适中嘅，等于话自己乃至任何人对呢啲飲食呢都可以接受嘅。嗱，咁啊自己或者人都可以接受嘅呢种飲食啊，你先就可以攞嚟供养佛啊嘛。咁如果你自己都唔中意食嘅，自己都唔食嘅，你又点样攞嚟供养佛呢？所以咧，今日呢个时代嘅进步演变到咧，好多嘢都系假嘅，嗰啲花做起嚟咧，好似真嘅一样。乃至到我最初真系我都以为系真嘅，真系无论系剑兰花啊，咩花，任何一种花咧。尤其啲名贵嘅，唔系咁容易买得到，买到都好贵嗰啲花咧，做嗰啲假嘅做嘅人，即系同真嘅一样。大家要明白啊！除咗花，仲有啲嗰啲生果、苹果啊、金生橙咧，咁啊亦都有假嘅，做起嚟咧亦系好似真嘅一样。如果你唔用手去摸下佢咧，即系用只眼睇咧，真系可以咧，假可以原真啊！你当佢系真嘅，所以呢啲咁啊假嘅嘢咧。假的花假的生果呢，我就奉劝大家不要爱来供佛。因为这些东西呢，这些花是假的，完全没有香气的，你自己都不会欣赏的，你怎可以供佛？这些苹果这些金生产是假的，你自己都不会吃的，你又怎么爱来供佛？所以为着呢，希望大家有对佛宝各种恭敬供养的尊重，你要用真的，千万唔好用假。总之你呢个供养嘅人，你可以自己受用，你都喜欢食嘅，你都喜欢闻下呢啲香嘅花嘅，你都好欣赏呢啲香嘅花嘅，你先至好供养佛。所以呢一点呢，千万有啲人就一方面就懒啦，时时去换花水啊，时时换生果又要去买，咁亦都系麻烦，呢啲都事实。但系我哋唔好怕麻烦，你家所供的是至高无上的佛宝，你所希求的亦都是至高无上的佛宝呢，是加倍自己。咁你有咁嘅所求，你对佢都唔恭敬啊，佢又点样加倍你呢？所以呢，你有钱固然买得好啲嘅，就算你艰难未必系有钱，你咪买啲普通嘅都冇问题。因为你不是故意买些普通的，你是环境所限，我做不到买得好花，那没辙的，我不可以偷人的，不可以打劫那些银子去买来供佛的嘛，那就尽量好好丑丑，我尽我的能力呢，买那些花果啊、饮食啊，来到供养佛，是出于一种恭敬至诚心。千万不要啦，有些人说又是悭钱啦，咁假嘅买一次，咁成年都唔使斗佢啦，唔使再买，又悭功夫又悭钱，真係悭水悭力呢，一般就话。所以呢种啦，就表示呢对佛宝呢唔够尊敬，你嘅善心就唔够啦，就不令佢哋恭敬供养俾晒诸药师琉璃光如来，咁就肯定恶梦恶相诸不吉祥呢唔能够隐瞒，仍然係存在，你见到都是恶相， 都是不吉祥不利事的。那咁如果话我哋样样都系用真嘅，我有能力我就买啲名贵啲，好似过年啊，我今年就算几好啦，嗰啲兰花一盆一盆咧，差唔多有啲话成千蚊一盆嘅，咁你有人送几盆嚟，咁啊供佛过年都算系唔错啦。嗱，咁呢啲咁样啦吓，我哋已经咧尽咗能力，无论人送我自己买，都系最好嘅年花。一般咧，如果買得好啲嘅咧，可以擺成個幾兩個月。我呢次翻去都仲擺喺度，好好，仲好莊嚴，仲好新鮮，好美麗。啊，咁如果萬一我冇咁嘅能力喎，咁啊三幾十蚊買扎菊花，唔算話唔恭敬。我嘅能力就係咁大啦，我唔可以再買啦，我冇能力啦。可以啊，你咪買扎普通嗰啲十零廿蚊嘅菊花，咁啊供佛，總之係新鮮。尽我哋嘅能力，咁啊恭敬心嚟嘅供养，俾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咧，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嘅万德洪明所加庇之故啊，令呢个见到种种恶相呢一个人呢个行者咧，就是、诸恶如来者恶梦恶相，诸不可尘恶嘅梦。恶嘅唔好嘅相，你见到唔好嘅相，嗱见到恶梦恶相，梗系唔吉祥啦。一般人都唔想嘅，都系好似当衰啦，佢就唔吉祥咯。家下因为恭敬供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恶梦恶相所有唔吉祥嘅事啊，令你惊慌胆震嘅事啊，皆悉隐瞒啊，佢就无形无相咁咧，就走咗啦。冇咗啦，隱沒咗啦。既然呢個不祥嘅惡夢惡相都隱沒咗啦，當然佢就唔可以再為患於你啦。佢話不能就為患啦。或有水火刀毒如鏈惡象獅子虎狼熊皮，呢個毒皮字啊，毒蛇惡蝎吳公猶然。蚊亡等报，若人自心忆念，比佛恭敬供养一切部位，就皆得解脱。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除咗上来见恶梦恶相诸不吉祥嘅念药师法名，得到解脱化灾就为吉祥之外啊，呢段经文咧就系种种嘅灾难啊，水难啦、火难啦、刀毒。水难，例如大水都狂风落大雨，搞到水浸，呢啲香港新界都有啦。嗱，咁啊呢处都有，我住响菩提园咧，大雨我都见过。咁啊，成个放生池嗰啲鱼都走晒，水太多啦。咁啊，高过呢个放生池，咁啊冇嘢拦住嗰啲鱼咯。咁啊走鬼晒啦。咁啊等到佢稍微停下雨啦，嗰啲水流到咗，又捉翻嗰啲鱼，等翻到放生池。呢啲就屬於大水嘅災嚟㗎。嗱，火災就係大火焚燒啦，刀就是打仗嗰陣時啊，舊時冇機關槍、大炮嗰啲嘢嘅，都係用刀用劍，你斬我就我斬你，咁你斬我斬你，都斬嚟斬去，傷對方嘅生命裏邊就刀。嗱，毒咧就係下毒，食嘢嗰陣時俾人下咗毒，令你食咗咧就會喪身失命，咁佢就毒啦。悬险呢，悬就是悬崖，险呢就是危险，所谓悬崖削敌的地方啊，你被人推落山，这些都是属于悬崖的危险啊。恶象，象呢他通常说是大笨象，为什么叫做恶象呢，就是或者你撩到他嬲，或者他呢就平时呢不是人养，他在这个荒山野岭呢是自己揾食，野性难改啊。咁你遇到呢啲象啦吓，佢都唔系咁容易服你啊，可能会伤害你，咪叫做恶象咧。嗱，狮子啊、老虎啊、豺狼啊，呢啲咧亦都系人都知噶啦，响山上边生活嘅，来到人间，当然佢对呢个人咧会损害，可能咬人食人。咁啊，当年家阵时咧，我哋平地之中啊，左右嗰啲山咧，应该狮子、老虎、豺狼嗰啲咧。不会再出现了，有的被我们人间那些人呢将它消灭了。但是家说如果有这样不幸的， 遇到獅子虎狼咧，都俾啲獅子虎狼所害。嗱，紅皮紅咧就係呢個樹紅，皮咧亦都係紅之一類，但係俾呢個紅咧，咁啊仲要兇猛，咁啊仲要惡，係屬於皮，係紅紅呢一類，好似紅咁嘅樣嘅個紅皮。嗱，毒蛇咧，嗰啲蛇有毒嘅，通常嗰啲蛇咧好多都冇毒嘅。但是一般人最毒的就是那些什么呢，那些叫做乌蛇，译名叫做犯铲头，它不犯过个头是圆的，如果它犯过那阵子就扁的，那啡啡声，如果你被它咬一啖，它毒气一喷，可能那些毒入心，这个人会死的，那些叫做毒蛇。那我记得呢，做小朋友那阵子，我出生在香港，长大在香港，那么热天呢，咁老豆最中意帶去呢個平民夜總會，就係留埋啲廟街啊，同埋香港舊時嘅大笪地咧。咁夜晚咧就好多嘢賣嘅，又有唱戲啊，又有嗰啲賣藥嘅。咁啊，常常嗰啲賣藥嘅咧，佢未曾賣藥之前咧，就玩下嗰啲毒蛇，吸引下嗰啲人都好驚險嘅，因為有毒嘅蛇係嗰啲飯鏟頭。咁我記得佢講咗四句話，佢話呢啲咁嘅毒蛇啊，如果俾佢洗一洗，就唔食廣東米啊！如果你俾佢鏟一鏟咧，當堂要買四塊半碗，咁即係呢啲就好毒噶啦。呢種就叫做毒蛇。嗱，惡蝎咧，蝎就即係嗰啲好似嗰啲即係有條長長地，一尺咁長長下，有好多大嘅一隻長，就係、是、青色嘅。咁啊，呢個就蝎子，佢亦都好惡噶，你唔好惹到佢啊！你惹到佢又會噬你一啖咧，亦都又紅又腫，都幾痛噶。嗱，咁啊，蜈蚣啊，即係白竹，呢啲亦都一般人都見過噶啦。咁就白竹行得好慢嘅，但係白竹亦都好毒嘅。如果嗰個頭啊，佢咬人咬得多，或者食嗰啲大家蟲類嗰啲有毒嘅蟲食得多咧，個頭都係紅色嘅。個頭紅色嗰啲白竹咧，應該就好毒好惡噶啦。如果俾佢咬一啖咧，輕嘅可以令你鼻眼就紅又腫；如果嚴重嗰啲咧，都可能毒入心，都會死人嘅。佢就蜈蚣，嗱油鹽咧係咩蟲咧？即係佢哋鼻涕蟲，又或者可以咧，我哋耕田啊，大家如果翻個鄉下睇個人耕田咧，都應該見過嘅。有一種蟲咧，佢就黑黑色咁嘅，係扁扁地嘅。如果你踩入個田嗰度插秧啊，嗰啲耕田嘅人咧，常常俾佢黐住，喺嗰啲泥嗰度咧，你嘅腳踩落個泥嗰度咧，佢就黐住你嗰只腳，咁啊就吸你嗰啲血吸到好粗，成條身都脹曬。可是咧，佢自己唔係咁容易甩嘅。不過你俾佢吸血吸得多咧，就痕癢啊，先至發覺哎呀有條咁嘅蟲，你就將佢撥都唔係咁容易撥得甩噶，好似啲膠水咁啊黐住你啊！呢種係專門吸血嘅，咁佢哋有鹽。嗱，蚊王咧就係蚊之一類，嗰啲蚊都好毒，好多種嗰啲傳染病啊，都係由呢個蚊嗰度咧係傳染嘅。所以雖然佢唔會啄你一啄咧，會害到呢個人，但係由於佢有傳染病嗰種嘅功能，所以亦都係一種咧令人家就恐怖唔中意咧，俾啲蚊咧係啄一啄嘅。咁蚊王等部等等有其他好多好多嗰啲有毒嘅部位驚慌。嗱，咁如果我哋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咁就點樣可以保護自己遠離呢一種嘅所謂水火刀毒炎蜆惡象獅子虎狼紅皮毒蛇惡蝎蜈蚣油鹽蚊王等部咧？下面有個藥能，若果能夠呢一個人咧自心。这个自心这两字很重要啦，我解过很多次，不用再解了。所以凡是念佛，有关要念佛的名号都有这两个意，或者是一心，或者是自心，或者是自性，都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念佛能不能够有感应，能不能够得到佛的慈悲加被化险为夷，就在乎呢个自心两个字。你唔得到感应，就系证明你唔得自心，唔得一心。若果你念佛有感应，就唔使你宣传，唔使话俾人听， 人都知道你肯定是一心或者自心，所以这两个字呢就关系你有灾难那件事能不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慈悲加悲呢，就在乎这两个字了。忆念，忆就是不忘记，这样念就是念佛，就是我们的心呢时时都是向住佛，我们的心呢念念都是忆念佛，亦都表示你自心或者一心呢那种的表现了。所以《楞严经》第五卷最后的一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他都有讲他若众生心是忆佛念佛，才至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要说去佛不远啊。怎样能够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呢？就是在乎你，在于你是否忆佛念佛。如果你不忆佛不念佛，你就不可以得到呢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或者去佛不远。如果你在在处处心心念念都是一句佛号，或者你工作忙不可以开口念，或者你不够气魄不开得口念，但你的心呢是忆念，你的心不要有其他的杂念，不要打那么多其他的无谓的妄想，你的口或者不够气，或者颈渴，或者做紧事不方便开口，但你的心呢是忆佛念佛，你就可以得到现前或者将来是一定见佛啊。既然一定见佛，你就离佛不远了。他说不假方便你自知心开，不用假其他的方便，就是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你就自然心花开放，是大彻大悟，得到念佛三昧。所以这次忆念呢亦都很重要，亦都是可以讲话解释怎样自心法，就是忆念，是记忆去念佛，个心中呢时时有佛。因此在这个十六观经里面讲呢，他说是心是佛，就是是心是作佛啊。我们的心就是佛，我们的清净心就是佛。那为什么你就未能成佛呢？因为你没有念佛啊。如果我们念佛呢，不单说是心有佛性，但是是心修行亦都是是心作佛啊。我们念佛就是作一尊佛，我们念佛就是做一尊佛。做哪尊啊？做哪个？就做我自己咯，做你那个念佛的人咯。你哪个人念佛？由于你自己有佛性啊，你自己本身就是佛，因为你迷未能显示啊，俾嗰啲无名烦恼、我见共高疾妒、贪嗔痴慢疑、重重黑暗烦恼包裹住，不见天日，未能启发你自己嘅智慧心光，所以未曾做出一尊佛嚟。咁你家有咁嘅机会，除咗《弥陀经》持名念佛之外啊，《十六观经》咧就收十六种观门，除收一种。你修到成功，既然修观想了，观想佛，你观想成功呢，你的心就不会杂乱，个心如果不会杂乱呢，你的心就会做出一尊佛来了。所以说是心是佛，就是心做一尊佛，自己做回佛。那这两句经文呢就是出在十六观经的。啊，咁就多咗嗰啲说话，忆念比佛恭敬供养咧，你能够真系自心啊，忆佛念佛，由恭敬供养佛，以此你咁嘅善心，以此你呢个自诚心咧，蒙佛嘅慈悲加庇，令你一切嘅部位，如上所讲嘅水火刀毒炎险恶障狮子，乃至呢吴公犹嫌蚊亡等部啊，悉皆得到解脱，唔再有呢啲咁样嘅不吉祥嘅事发生响你嘅身上。理由点解呢？就系、是、你能够自心忆佛念佛， 恭敬供养佛，所以才得到呢是这样的果报。所以我刚才讲过，你们拜佛那阵时呢，不要当佛像，不要当是我家拜佛像啫，或者泥挑木做，或者用纸画，你不要作它，它是假的。你当它是真正是佛，我家顶礼药师佛像，就真真正正药师佛在我面前，咁你当佢系真佛、真观音菩萨咁啊顶礼恭敬啦，你个心至诚，你个心恳切，你个心唔系当佢假系真嘅，所以都可以蒙到佛菩萨嗰种啊加被皆得解脱啦。嗱，咁啊向下仲有好多个灾难，个若他国侵扰、盗贼反乱、忆念恭敬比如来者，亦皆解脱。嗱，咁呢段经文就系话。除了这个恶梦恶相，以及一切啊所谓水火刀毒炎险，乃至到吴宫油盐蚊王等报，再推进呢个若他国侵扰，就是讲国家与国家打仗了。我自己这个国家一向都没事，等一突然间呢所谓众生的共业所感啊，咁其他隔离邻国或者远的国家嚟到打我哋呢个国家，令到我哋呢个国家啦吓，咁啊呢个战乱生起，人民啊流离失所，或者损失生命，都系大家共业所感啊。咁啊，既然系共业所感啦，亦只有接受啦。所以若他国其他呢个国家啦，系侵占扰乱我自己呢个国家，当然系灾难啦。就是盗贼反乱，如果是他国侵扰，是外来侵略；如果说盗贼反乱呢，就是自己这个国家里面呢是作反，有盗啊，有贼啦，咁啊反叛扰乱自己这个国家，咁啊属于这个内乱。咁啊，既然由他国侵扰的外患，亦有盗贼反乱的内患。内患外患，内患都一，内外患都一齐嚟啦。咁啊，人民在呢个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生活艰苦。咁啊，如果我哋想啊，唔好有呢啲咁样嘅事发生，点呢？我话忆念恭敬比如来者，亦皆解脱啦。我哋如果能够自心系忆念忆若师佛。念药师佛，以及恭敬比药师琉璃光如来者，蒙佛的万德洪明，功德慈悲力之所加倍之故，都亦得解脱啊！解脱他国侵扰难，解脱盗贼反乱难，故亦皆解脱。个福至万殊沙利，又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形不是如天。唯当一心归佛法生受持禁戒，嗱咁啊向下咧就进一步有关受持药师法门。咁啊除咗自心忆念恭敬供养之外，得到咧种种咧解脱灾难。嗱咁啊向下咧就再次解释我哋受持佛法嘅人，尤其是受持药师法门嘅人，唔好咧。再咧侍奉其他嗰啲天神啊鬼怪，我哋一心要归依三宝，要受持佛嘅戒法。咁我哋归依三宝就受持佛戒啊，就系一个标准嘅佛弟子，以标准佛弟子嘅资格受持药师法门，当然亦都可以蒙药师佛嘅慈悲加倍啦。个若有正信、清净信心，或者念佛一心不乱。或者呢学经教得到大开缘解，对于佛的教法或者药师佛的教法呢是信心不疑，那么叫做清净信啦。由于有清净信，所以男子就叫做善男子，女人呢就叫做善女人啦。所谓善男子善女人，男子女人加个善字呢，就由于他有这个净信心，等就等于其他一切人等，就乃至尽形就不是如天啊，乃至就超略之词， 從淺而至深，從疏地而至親啊！盡形不是已經盡形嘅盡我一生嘅形貌，即係盡我呢一生嘅形狀。等於話人未死以前咁啊，佢哋盡形就不是如天啊，唔會侍奉其他嗰啲天神。咁啊，佢哋不是如天，咁啊侍奉乜嘢啊？佢話唯當一心就歸佛法生啊！即是一心呢是侍奉佛法生三宝，我一心归佛法生，一心头先同至心一样啦，唔使再重复啦。归就归头，亦都系归依，归依边个就归依佛法生。嗱，佛法生呢就佢哋三宝，系人都识噶啦。嗱，咁我哋问题就系在于乜嘢佢就佛宝，乜嘢佢就法宝，乜嘢佢就生宝。嗱，咁如果我哋受皈依嗰陣時咧，就有一套皈依嘅儀式，有一部皈依科本嘅。嗱，咁一般咧都係照呢個科本咧照讀。嗱，如果照讀或者有啲言語唔通嘅，咁變咗咧，即使一個法師咧高高在上讀俾你聽，你未必都聽得十足。所以我咧就明白呢個理由，所以我就從來咧唔照呢個儀式。就是用個嘴咧，將呢個佛法針咧簡簡單單嚟到講俾大家聽。嗱，佛就係佛寶，就係話點解我哋歸依佛，以佛咧為師長，我要以佢咧為我啊係最尊最敬嘅對象，就係因為佢咧一般嚟講就個福德智慧。两种具足，咁啊简单讲句啦。所以我哋皈依佛就叫做两足尊。嗱，两足咧，呢个足就唔系当脚咁啊解。如果你话皈依佛两只脚最尊咧，就咁啊大错特错啦。就系皈依佛，即系话点解佛能够有资格做我嘅师傅，值得我要皈依佢嘅，就系因为佛咧福德智慧两种具足。咁世界上有几多个修持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噶？除咗佛之外，系冇一个众生系具足呢个福德智慧嘅。咁既然除佛之外冇其他众生咧，系有福德智慧两种具足嘅，咁加我哋就咁嘅机缘，有咁个畜生嘅福德善根。遇到佛具足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的，咁我唔皈依佢，唔以佢为师，究竟皈依边个？以边个为师呢？因此我哋第一就系、是、佢就皈依佛，就系、是、两足尊啦。第二就皈依法，法就系佛所讲嘅道理，系佛一生人。成佛之後，在在處處同嗰啲有緣嘅眾生咧，佢開示佢哋，佢導佢哋所講嘅佛法嘅教理。咁呢個佛嘅教法嘅道理咧，肯定係十足係最好嘅。就好似乜咧？就好似我哋嗰啲水啊，水大家都知啦，我哋啲衫邋遢，用水洗係咪乾淨咯？我哋食完飯嗰啲碗咧都有口水味。咪只系用水洗啊，佢咪干净，可以啲饭碗啊、筷子咪再用咯。那至一切唔干净、污糟邋遢嘅事事物物，欲想令佢干净企理，唯有用水先可以将佢洗得干干净净，去除呢个邋遢污秽。法嘅力量亦复一样啊！我哋依法修行，先可以以呢个法嗰种嘅威力、法嗰种嘅功效啊！洗净我哋心中咧，好似嗰啲器皿邋邋遢遢嗰啲嘅烦恼啊！若果冇呢个法，我哋心中嗰啲黑暗烦恼啊，我啲唔好嘅习惯啊，冇法子洗得除啊！所以法就好似水一样，合埋就叫做法水法水。所以皈依法咧，就叫做离欲专啦。我哋依法修行，好似离咗我哋嗰啲贪欲，离咗我哋嗰啲嗔恨，离咗我哋种种追求呢个欲念。 能够洗净我哋啲欲念，功在于法。咁啊，法既然有如是个好处啦，咁我哋应该要顶戴受持，应该要依法修行，应该要以法为师啦。所以第二就叫做归依法，就叫做离欲专啦。嗱，第三就归身。嗱，呢个身字咧，你千万唔好读归依真喎。你话读归依真啦，个音咪重咗啦，系归依身，唔好读归依真啊。归身，身就系身宝，就系我哋咧今时今日嘅出家人，包括男众女众。如果佛在世咧，就系包括嗰啲阿罗汉大德圣僧啦。迦末法时期边个系罗汉咧？我就唔知啦，我冇咁个慧眼睇得清楚啦。总之就讲表面，凡系真正出家者，都系叫做僧。如果嚴格生就是眾也，一個人主持一個道場，你住在這個淨室裏面自己用功修行是好事，但是不稱為叫做生，無論男眾出眾女眾出家都不可以稱。在這個戒律上來講，有些律藏就講說三個以上，有些戒律講就是四個以上，無論三位出家也好，四位出家也好，共在一處先就可以称为生，生者众也，先就可以称为众啊。所以家归生咧，叫做众中尊，生就系大众之中咧，系最尊嘅。在呢个四众弟子之中咧，以出家二众嘅僧人系为最尊，系为最高。咁啊，亦都咧能够扶起弘扬佛法嘅系咩人呢？就是这个出家二众的僧宝啊。出家二众的僧宝，他能够看破放下，能够呢不攀缘这个权贵，不向这个社会打混，看破名利，而自